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？即系你讲啊，贸易战下的小影唔会有错啦。 嗯， 哦，屌你啦，唔使讲啦，梗系失业啦。哦，想从良啊？从良做紧厂啊？ 做紧厂。 喂，益卵咗我啦。诶，但系都要开股噶。 嗯。 即系上个礼拜问咗问题啦。 嗯。 咁我费重复啦。咁今个礼拜答案就系好简单。如果你系认为加多啲税，俾多啲税，而俾啲福利啦，即系嗰个福利系 失业 救济啦，吓咁加多啲税，俾多啲福利人嘅，咁嗰个谂法就一定系左派啦，系啦。咁如果譬如你话减少啲福利，唔系减少啲 税， 啲税 咁啊，等啲钱留翻个经济度，再带动翻啲经济， 系啦， 多啲人啦， 请多啲人，咁就右派啦，系咪先？ 明显香港依家就咁情况啦。 系啦，话先，但我所以 香港嘅税金即系个人有息薪俸税系大约10几%嘅啫。 嗯， 即系美国都去到20-30%噶啦。 系啊， 虽然美国咁资本主义啊，都要 20-30%，我哋10%，所以成个香港都话有埋。 加拿大嗰啲咧，你如果去到最高嘅嗰个叫做 tax bracket 即系咩嘢咧，即系最高个税阶啊。 嗯。 最高嗰税階你係交緊60%， 就係黐撚線。 即唔係你成個人工60%，係即你可能你 一累進啫嘛，累進嘅累進啫嘛， 揾成20萬，咁你最後個40000係60%咁。 其實某程度兩樣都 work，OK，兩樣都 work 嘅。但係我想話或者話俾你聽，如果譬如我哋交多啲税，而俾多啲福利個社會，咁我哋就需要有一個政府，OK。所以其實你話左派想推翻個政府係錯㗎，因為冇政府就冇得。資源分配啊 ，OK， 係講緊資源分配啊 ，OK， 咁就所以一定要一個政府喺度嘅，所以左派就係最中意有政府，右派又唔係啊，右派就最撚憎有政府，反而最撚憎有政府， 小政府啊嘛， 小政府嘅， 你根本咪就小政府咯， 係啦，因為越小政府咧，你就越緊得我少，咁譬如諗啊，譬如我交少啲税，咁我咪有啲錢可以攞出嚟消費咯。我出嚟消費，咁我咪可以令到人嚟請多啲人咯。但係我點解我作為一個左派，我唔贊成呢一套嘢呢一套咧？就其實就因為，喂，消唔消費係你話事啫。你係一個孤寒閪，你係有權將啲錢擺喺棺材裏面嘅喎，係咪先？你可能一蚊都帶動唔到個經濟嘅噃。 都仲係一件事啊！即係你唔使都仲係一件事，你係。聚積咗啲財富，跟住買啲物業翻嚟，跟住滾錢咁樣咧， 去揾人哋啲錢， 嗰個貧富懸殊 就會越嚟越大啦。係啦，咁呢個就係一個右派嘅睇法，但係其實兩個都冇相確嘅。其實冇兩個都冇相確嘅，即係其實只要大家行得中間路線好啲、溫和啲咧，其實兩個都可以嘅。但係作為一個左派。記住啊，我係意識形態嘅左，我唔係民建聯嘅左啊，或者你聽下。 嗰啲成日講咩共產黨啊，咩工聯會左派嗰啲，其實嗰啲係偽左派。 係啊， 即係成日話咩土共啊，啲根本都唔係共產黨。 唔係㗎，話聲你聽，即係我覺得共產主義其實我而家呢個 moment 唔接受，但係共產主義嚟咧，其實我要我哋啲。社會主義人咧，其實接受得到啊！我好容易過度啊！我容易過度過你哋啊！你即係其實諗下幾撚大鑊啊！你哋啊，共產主義我接受得到啊，或者我有辦法可以，我好快接受得到，因為我啲社會主義嚟噶嘛，其實係先？咁你哋就大佬莫啲啦，即係你真係大佬莫啲啦，即係黃毓民嘅大佬莫啲啊！啊，鄭經翰其實嗱，唔好啦，有錢人唔係一定係全部右派噶，鄭經翰就好明顯係一個左派嚟噶啦，啊，咁其實。卢永乐亦都系一个左派嚟噶，啊，佢系托洛斯基主义添啊，点解佢做捻过我添啊？唔记得你估唔一齐到啊？你成日觉得，即系有人觉得佢建制嘅，就冚家铲系左派啊、土共啊、共产党啊，你黐捻线啊！其实意识形态啊，其实我哋讲意识形态啊 ，OK？ 咁点解咁讲咧？就因为贸易战啊嘛，我作为因为小影就系败喺个贸易战里边啊嘛，咁作为一个左派。我唔知啲阿碌你点睇啊？我一定系 认为呢个美帝主义、美国嘅帝国主义系非常之扑街噶啦，唔使讲啊吓，我天生出嚟就应该同呢啲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啊嘛。啊，即刻几捻好共啊，你都划清界线啊，即刻识讲啊，或者你吓，即系你哋会抨击，有啲网友会话：，屌你根本其实贸易唔公平啊嘛。中国政府会个俾咁少税，即系啲税嘅逆差咁捻强大，咁你啲搵紧美国品，喂，其实唔系啊，所以咧，我话你咩唔系啊？中国佢大家有逆差，系一个好捻大嘅逆差添，大概有75%，差唔多咯。差唔多啦，我覺得係差唔多啦。好啦，但係美國人係享受到一啲低廉價嘅嘢，即係其實 物美係另外一回事。 啊，物美一樣嘢，你係享受緊一啲平價嘅嘢。坦白講，如果中國製造嘅嘢，佢個税同你一樣嘅話，美國人就要捱一啲貴嘅產品。 都唔係啊！依家咪轉去印度啊！ 係你呢個方法，我當然我自己可以 柬埔寨啊！ 係，即係你哋咁講，你認為一嘢就收到我皮啦？我點會唔與阿碌你咁問啊？我點會唔與人哋會咁問啊？嗱，首先一，你聽我講先，我覺得有呢個逆差係應該嘅，因為我哋啲嘢平，先至有呢個逆差。OK 嚇、啊，你哋啲嘢貴啲。賺多啲錢就過咗嚟我哋度，咁所以我哋咧強大嘅逆差、，OK， 咁就其實你係其實美國更加都係受益嘅、其實係公平嘅，係公平嘅，係公平嘅。咁你當然你話去咗越南啊、柬埔寨啊，喂大佬，我問一句，越南、柬埔寨個税個逆差，當然比香中國更加大啦。佢何止75%啊？90%都有啦。柬埔寨會買你美國嘢？ 個問題 唔係個 percent。你明唔明啊？喂，你同人屌，你同人講緊啲乜撚嘢啊？你同人講緊係你哋嘅税收嘅逆差太大，先至同中國打呢場貿易戰啊！但係唔好意思啊，你走去跟住。呢啲貨品去咗越南，去咗柬埔寨，去咗緬甸，但係講真，佢呢啲國家嘅税個逆差就係仲撚比中國更加大啊！話先俾你聽，喂， 講緊個百分比個比例大啫嘛，但係個額好細啊嘛。 啊，但係都係一樣啊！咁講真，你又唔屌你話喺越南過嚟嘅十分一都冇啦，屌你兩個九可能90%，你唔交佢90%税，喂，所以你唔嚇你講貿易戰。用呢個税收嘅逆差嚟講，基本上係行通。話先咧，呢啲係乜撚嘢咧？話你聽，呢啲就係啲美國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嚟壓榨我哋啲社會主義，壓榨我哋呢啲咁嘅左派，壓榨我哋人民嘅血汗。你明白我幾撚左？用你咯，大佬，我屌你咯，咪驚左？喂，所以啱與唔啱，其實我已經係。一锤定音噶啦，我佢领导人咁讲嘅添，屌你咯，绝对99%系美国唔啱啦，啱咪讲，佢先我哋中国人民啊，我哋生产劳动，而建出啲价廉物美嘅嘢卖去俾你哋欧美列强，而你哋欧美列强借呢一样嘢，你受益咗，仲要攞嚟压榨我哋中国人民，压榨我哋劳动人民，咁讲真。咁你話我哋點會支持呢個美帝主義呢係咪先 ？OK， 講完，你有冇嘢好充？我真係扮得好辛苦啊！真係咧。但當然，喂，真係唔係扮嘅。我真係咁諗嘅。但係我係個撲街嚟噶嘛，係咪先？貿易戰我有受益噶嘛？我撲街，我享受呢個受益啊嘛。 從良失敗啦，於是 呢個其一啦。人民幣琴日嗱，琴日我喺士多隊，我揾大鑊啊！士多隊，你知唔知啊？屌你，我係幫襯緊呢啲非法經營啊！屌你老 味，非法經營流走外匯啊！ 我哋擾亂緊呢個中國金融嘅咩秩序啊！屌你老味，真係送緊眼鐘啊！我哋嗰啲 好撚恐怖，幾嚿水 係咯， 幾撚嚴重啊！ 係啊，你唔好以為你喺香港隊冇事啊！屌你，人哋嗰啲錢～ 啲人民幣點樣運嚟香港啊？都係基本上，我唔敢講全部啊，都有啲啦，嗰、那個啲應該百分之99.9%啦，佢有啲應該就梗係運喺大陸運過嚟，地下錢莊啦，係咪先？你係幫襯佢兑換，你係乜撚嘢？你係買拆裝啊？咁你乜嘢要影響我金融咯、啊？送中點解唔送你冇砌翻去啊？我屌你個係咁撚樣啊嘛！係啦 ，OK， 呢啲送中啲過撚咗嘅嘢啦。因為我覺得永遠翻唔到轉頭啦，冇得再拎翻出嚟講啊，我就唔撚講。但係貿易戰，我係真係嘅，我哋真係受益者。我睇翻而家 Facebook 好好噶嘛，佢有翻啲過去嘅上年啊，前幾年嘅嗰一日，你做過乜嘢噶嘛？原來上年。今日我點上 Facebook 啫，係咪先？而家咁撚難要翻牆，咁啊，跟住我睇少好多嘢嘅。我星期五咧，我就睇星期五定星期四，我唔記得。我喺香港睇 Facebook，我睇翻上年嘅今日，今日對緊個兑換緊嘅咩價咧？係886，唔係885啊。 上年喎、 哦，係 都係885。 865。你知唔知道我留言系话咩？原来，哇！而家咁卵抵嘅喂， 再抵啲啊！ 屌你老啊，865，我话屌咁卵抵啊喂！屌你真系，只要你上消费，喂而家系886啊！屌你老味黐线！我话大佬，我系咪即系我上年同今年嘅同一日？ 但冇用，你上嚟都冇得消费，依家严打。 系咁啊！我咁我都成功啦，系嘛？咁我哇喺咁样搞我。我多咗20个点子，话声咧，我多咗21个点子使啊！我话屌你，我点会唔系受益咧？系咪先？即系我一路喺屌，自己都系一个贱人嚟嘅，话声咧 ，OK。所以民阵咧，嗰啲唔邀请我翻去咧，屌你，你真系屌你，你抵你折堕啊！即系咧，喂，我一路享受紧呢一个国贸易战嘅益处，我一路屌柒呢个贸易战啊！话声呢啲就只有贱人先做得出嚟，恭喜你哋啊！你哋想剪咧，你永遠你拍埋我咧，永遠剪唔到落去。你唔肯夠我剪諗嘢。 南區落步嘅都 係啊！所以你清楚我係去到幾撚剪。第二就當然係你嗰樣嘢啦，小影點從良咧？ 又失業啦！ 又失業啦！即係話説，哇！屌你老尾話説，最後嗰次同阿小影。診咗嘅時候，咁佢就話佢生離死別啦，大家喺節目聽過啦，係咪先？屌你有今生冇來世，一個妻美前言史詩式，屌你啦，個愛情故事啦，基本上係係咪先？即係好似阿鐵達尼號阿 John 係嘛？ 啊 乜撚嘢？得啦，唔好理佢啦，即係你奇溫斯基、迪卡比奧、迪卡比奧嘅一段，屌你啦，喺個海裏邊受緊。冰水零下幾廿幾百度嘅冰水嘅我嚟啦，基本上喂一齊咁史詩式嘅愛情故事，哇！我都啦，因為其實我幾理解啊，因為診咗佢好撚多次啦嘛，小影，因為佢根本就唔想做嘅，即係唔想出嚟做小姐嘅，佢一路都想咧平平穩穩打份工，有份嘢做，三餐唔休。咁跟住咧就識個男朋友啊，跟住結婚生仔就過埋個下半生咁撚樣啦，係嘛？啊，咁啊，咁啊， 有啲貪慕虛榮啊，亂曬龍嗰只嚟嘅。 佢唔算係啊，因為坦白講啦，小豬都仲用緊部 iPhone，當然唔係 iPhone X 啦，都用緊唔知 iPhone 8定乜嘢，七八嗰啲。小影係用緊。哇！用緊而家好撚大鑊嗰啲啊，屌你用嗰部華為啊，屌你啦喂，即係只慳食鹽啊！話聲你聽，即係佢喺性價比邊？ 華為攋嘢之前係高旗艦高檔機 嘅，係啊，喂唔係都唔係都唔係平機，都唔係貴機嚟嘅。Okay, 華為都有一啲系列係平嘅，即係只慳食鹽啊，係啲而家大撚鑊嘅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喺國內就用紅都冇所謂嘅，啊，咪先咁啊，咁啊，當然啦，我覺得一啲我。唔好欣賞啦，因為我幾鍾意呢啲咁嘅女仔做朋友咁樣啊，咁啊阿碌你都有呢啲咁嘅朋友啦，係咪先？你從咗良㗎啦，咁我咪有時都同人傾下偈啊，咁咁有時都好撚識做嘅，因為唔係有時唔係講一定講性嘅，佢有時留下言話自己唔係好夠錢使， 即係話手機要增值啊，就嚟好錢啦，我自自然然就入得夠水俾佢。 嗯， 即係佢一試過，邊個入錢俾我啊？我費事，我邊個入幫幫幫我幫我交電話費，我費事答，我費兩時費兩時答。 嗯， 因為我覺得有時要即係唔好咁吝嗇啊，唔好好似啲網友咁對我啊，你啲網友咁樣對我啫，我唔係一定咁樣對人噶嘛，講真係咪先？即係我一個左派嚟㗎嘛，你明唔明白我強調呢一樣嘢 ？OK， 嚇，我係因為我自己係可以得嘅話，我就應該要攞翻一啲出嚟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同我自己捐獻嗰個理念一樣，點解我唔收會員費？我係希望有錢多啲錢嘅人掟嚟贊資助我，即係譬如醒我啦打賞俾我，而我做一啲節目可以俾。全世界人聽，即係全部有錢冇錢都可以聽。咁呢個係一個左派理念嚟嘅。 係，當然 啦。你一直好支持我，就一直支持我，我從來冇變過。嗱，我唔係啦，我唔係話某君啊，或者真兩件事，我屌你老，我知呢兩樣嘢係我同某君嘅，我同某君都仲係朋友咧，唔係仲係朋友，我都係朋友嚟㗎。從來都係朋友。唉，當然我唔贊成佢咁做啦。OK。啊，算啦，唔好啦，我嗰啲，总之我系一个正正宗宗嘅左派，因为其实我朋友佢唔是一个左派嚟嘅，佢唔算嘅，佢唔好算，啊， 佢中地啦。 坦白讲啊，即系你系做得厂，哦，即系我真系屌柒，唔系屌柒佢啊，你有冇啲私底下嘅交易咧？即系宋中地嚟讲，即系譬如嗱，我唔系讲佢啊，我有好多道厂嘅网友 ，OK。有啊，我淨係我哋嘅聊天室都有啦。 嗯。 啊，咁譬如啦，我要買一件貨，買你啲，我同 A 買，買個紙箱啦，買紙箱，我同 A 買又八蚊一個，我同 B 買又八蚊一個，我點解要幫襯 A 唔幫襯 B 啫？係咪先？因為 A 有回佣俾我啊嘛。 嗯。 啊，我 B 冇啊嘛。嗯。啊，嗱，公司冇損失㗎。OK， 大家都係八蚊啦。OK。但係 A 有回佣俾我啊嘛。咁我咪多啲囉。咁你收得回佣嘅冚家產，你唔好同我講，唔好話冚家產，唔好同我講你係左派或者你。即係坦白講，所以我成日覺得呢個國家都係收回佣嘅啲官，你都唔好話聽呢個國家係左派或者你。 所以冇理由香港啲商人唔反對數。 係先點會唔反對 嘅。只要同大陸做過生意嘅冇理由。冇理由係乾淨。 冇理由乾淨。即係最撚簡單一樣嘢。喂嗱好啦。我假設你冇呢啲咁嘅行賄受賄咁樣啊？咁譬如你接我美國啊，假設美國啦，每次美國訂單你收嘅錢係 USD 嚟噶嘛？係先 USD 嚟噶嘛？咁你出糧係出人民幣啊嘛？咁你會將你 USD 變人民幣哦？你點變啊？正常你係將啲 USD 存入銀行，就銀行嘅體制。就經呢個中國郵政就跟住去你大陸戶口，變成人民幣去你大陸戶口。咁嗰個呢就係在岸價。咁而家譬如我自己係行出去士多對呢，嗰個叫離岸價，多十個點子。咁如果我要將我嘅賺嘅錢嘅美金而化成人民幣去出糧俾你呢，咁你話我會攞個在岸價定會攞個離岸價呢？你呢度呢度瓜緊啦，呢度已經係一個擾亂金融秩序啦，你洗緊黑錢啦，唔該陳安，你送喺眼中咯，你所以阿邊個咪好積極嘅你見咯，平時邊度貼 Facebook 啊？係咪先我朋友啊？如果你平時邊度咧揾勁啊，好似我咁樣日日貼啊，人哋好吝嗇啊，都係好吝嗇啊，一日而平時一啲都唔貼嘅，而家哇你咯咩笑到埋身啊嘛，大佬，喂佢你嗰佢唔撚直驚啊？你仲夠唔夠膽講嘢啊？你仲夠膽幫自由亞洲電台講？你老尾就講多兩講，唔拉你拉你老豆啦！屌你黐線，我一驚啊！仲有啊，唔好意思啊，點解啲藍絲同黃絲，點解啲藍絲都會反對啊？即係你知唔知逢係做保險嘅喺親大陸做保險嘅嗰啲係99.9999%係藍絲嚟嘅。你知唔知近年啊？唔係近年㗎啦，你係。可以喺大陸人買香港嘅保險啊！ 嗰啲係走資嚟㗎嘛？ 嚇、啊！喂，你真係認為係買嗰十萬八萬保險啊？人哋個十球廿球咁買嘅，一百球咁買嘅，成千萬隊落嚟嘅，買成億嘅大佬。 啊，買啲買份保險啊，嗰啲叫咩咩咩基金保險啊，基金嚟噶。 嗰啲其實都唔係保險。 但係你要記住，佢唔係保險，但係嗰啲就啲經紀做噶嘛，經紀做噶嘛，好多香港嘅藍絲經紀啊，保險經紀上去大陸做呢啲咁嘅生意㗎。啊、因為講真，即係邊幾間嗰啲美資嗰啲，喂，你知佢全部計價係計啲咩啊？係計 USD 啊，美金啊，所以變相係將人民幣走資變 USD 啊。 早兩年咪停咯，早兩年嗌停咯。 啊，但係而家都仲有嘅。 但係唔係早兩年嗌停啫，早兩年前你有份簽落噶嘛？ 係咪啊？ 個送中係有追索權。 係，其實而家都仲有。我有朋友。從事 AI 嗰啲咧嚇，都想去上海開 seminar 啊！如果你仲上緊啦，成日上去北京、上海啊，喂，佢賴撚咗尿啦！如果你兩個尾，我冇我見到佢啦，我見到個貼啊，嚇六月九號嗰日，哇！如果你諗佢嗰啲，即係你真係唔擺塊乜都喺頭上邊啊，仍然揸緊波子嘅，佢諗住買法拉利啊！我呢個朋友。大佬，佢諗住真係唔係講笑，有錢到咁樣，佢自己三層屋，有一層獨立嘅，我好撚到恐怖，佢都行出嚟，佢份身家搣百分之一俾我，我呢世唔使做啊！我聽你聽，人哋揾人哋而家係啲唔知咩，哇好撚齊高級嘅屌，總之香港十零廿個左右啦，因為嗰時候我做阿往常嗰度咧，識到呢啲咁嘅人咧。我班龍附鳳，我最撚叻、最撚有錢嗰個都識馬永成嘅啫。大佬，因為嗰啲即係因為佢聽節目嘅啫。即係我識得呢啲人，基本上好撚嚟嘅。話聲你聽，話聲你聽，真係好撚奇怪。嗰啲人有錢到都唔使上市嘅，有錢到屌真係好撚恐怖。 都唔止保險添啦，你會計嗰啲都驚㗎。你會計之前有啲上嚟做數㗎嘛，要幫嗰啲你係 啊， 你喺呢度做完數簽嗰個名。 所以六四嗰日我見到阿土。我問喂，你間會計公司有冇做大陸嘢？阿土話冇啊！哇，你做送中唔撚關你事嘅，呢個咧我算咧就真係算你好彩，真係算你好彩。咁咪咁阿土就係咁，好似阿邊個朋友咁，係咁發 Facebook 嘅，屌你老，真係直驚啊！嗱咁樣，哎死啊，講得邊撚到咧？一歲衰唔撚衰啊？有時唔應該嘅。阿小影，因為講真，因為貿易戰嘅關係，佢間公司要裁員，唔係暫停啊。 OK， 係結業。不是結業，是裁員，而且是小英啱啱嗰間公司喺珠海，嗰度叫做塔門，塔門喺塔門就有一間廠，咁啊坦白講，小英啱啱嚟做，佢新入職，佢當然係俾人開刀嘅第一個啦， 年資最低嗰啲 cut 先， 係啦，一定 cut 先，因為你熟手技工，我慳翻好多培訓噶嘛。大陸人而家識咁諗啊！呢咁資本主義嘅廠嚟噶嘛？呢啲唔使講噶啦，即係我哋先會俾人民勞動嘅啫嘛。但係講真，咁就要小英就要裁出嚟啦。咁就好奇怪喎、哦！原來咧政府咧就俾咗一樣嘢話，你呢輪呢排啊呢一排，你裁人可以，但係你要保障佢唔好翻鄉下喎。 點保啊？ 照舊俾你住咯。 哦，即係有宿舍 啊！一向都有宿舍㗎啦，個宿舍一路俾你住囉。咁你其他你消費啊咁樣嗰啲，你再可能食飯咪俾佢食下囉。咁樣啊，佢唔知冇飯食唔知啦。咁佢都有錢㗎嘛，咁佢可以自己消費啦。但係總之唔可以唔俾佢住。咁就小影咪一繼續留喺珠海囉。咁我嗰度住緊囉。咁就順便去搵嘢做囉。搵條毛咩？如果你攞貿易戰打到，喂，其實好多廠吊緊命啊，冇錢啊，大佬，咁終於頂唔順，咁啊，因為小英都冇嘢做啊嘛，冇嘢做，咁佢都算一個幾好嘅女仔嚟噶，咁啊佢啊都要寄錢翻鄉下，咁就同佢，咁啊冇嘢，有一日。因為佢喺朋友圈貼咗話佢解雇定乜撚嘢貼緊咗嘛，我跟住我咪講加油啦咁樣貼咗兩個字，跟住咧佢就微信俾我啦，咁啊早上個再上個禮拜噶啦，因為小英發生嘅係多過係早過琴日小豬嘅，但我為咗因為講嘢嘅 topic 嘅關係咧，我將呢一集咧就 啊，小影呢上两个礼拜摆喺呢集讲。咁佢哋两个话，我好得闲咯，好得闲，好闷啊，好闷。咁我话，你喺珠海、啊，咁我话，我话不如我约你出嚟睇食饭啦，好冇啊？咁佢话，咁好，咁我话，佢话我睇下安排下酒店先啦。跟住我咪去塔门睇下啲酒店咯。唔系点住人？ 吓、啊，好好差。 我睇个价钱都住唔到人嘅，话先。我真系嗱，我唔系一个好捻有钱嘅人，但我见到啲酒店屌你老味，一佢哋198蚊嗰啲咧。 我可能系偏僻啫，所以平啫。 诶、我唔捻知啦。而且我再计睇睇个滴滴，我喺珠海如果口岸。港珠澳大橋口岸去塔門，哇冚家產，屌你咁幾成食九幾兩口水，好似我冇唔知，咁啲時間好一隻長啦。但係其實珠海家家都冇撚平嘅啫，哇啲時間好撚長喎。跟住我真係同阿小英講，我話我嚟唔到啊，太撚遠啦，嚟嗰度太撚遠啦，而且我又冇好嘅酒店。跟住阿小英話我可以過嚟咯，你邊度方便咯？你嚟珠海得啦，我话咁你嚟珠海得啊，即系珠海得，唔使讲啊，你嚟珠海啊，梗系去粤海啦，系咪先？因为粤海有一样嘢啊嘛，有个屎塔啊嘛，系咪先啊？我最捻中意个屎塔啊嘛，即系我上嚟咗印啊，我迟咗变基佬噶嘛，话声你听，我话咁又唔捻同啊，咁你就咁我约咗星期五，上两个礼拜啊，咁啊我话。我照教啦，我嗱唔好失约啊，唔好失约。话我就去咗，我过咗嚟入住咗酒店，我已经将携程嗰个酒店名咧、地址咧就我就微信俾佢啦。我嚟到你就我发短信俾你，你就过嚟啦咁样。咁佢话好，咁啊简单啦，照教啦。我大概十二点钟到喺屋企出发，搭一个钟头车都唔使。就去到港珠澳大橋啦，咁跟住就又係搭翻嗰啲 個鐘頭車， 架架車啦。咁我話話你聽，而家好多嘢都開翻，免税店都有。 O K， 嚇免税店都有，買煙係可以，但係冇散裝煙賣。 哦，一條一條， 一條一條買。咁你就考慮點樣攞翻嚟，或者喺大陸食曬佢啦。嗰唔係㗎，你十個人去，你十個人去，冇人攞包咯，係咪先 ？O K， 冇問題㗎。咁你喺珠海買一包。萬寶路黑冰嘅話，35蚊到左右啦。咁、樣你買個免税煙啊，22蚊至哦28蚊港幣啦。咁啊，咪就咁咯。我搭車跟住去到港珠澳珠海口岸，咪又搭翻的士咯。我成日都想咧搭嗰啲1蚊雞嗰啲咧，中大巴去粵海嘅。我因為我想試一下嘅，但係始終都話屌。都係好似硬係的唔起心肝，新手牌係咪見好㗎嘛。的士咁樣屌你老味。咁就再都係搭的士啦，就冇成搭的士。咁我大概係兩點零三點啦。三點應該三點未夠。咁我就已經入住咗粵海啦。咁跟住發個短信俾阿小英啦，話我嚟咗啦。我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啲勞動嘅人民嘅關係啦。佢好喂一讲就即刻复咯噃，因为佢而家系早出晚归噶嘛，系咪系啦？早出晚归噶嘛，咁好捻早瞓噶嘛而家，咁佢三点钟我打嚟咗个特哥，佢话哦，你终于你大概意思咧，应该系你终于 到啦 咁样，即系晨早起一身等紧我噶咯噃，咁屌你开声啊，我微信你倾住偈先啦都得嘅啫，系咪先？咁佢话好啦，我到啦，咁啊我你又过嚟啦，我话你坐滴滴过嚟啦。咁、我當然冇，我都見識不貴㗎嘛，我又冇話車費報銷啦。咁當然啦，俾我知道幾千車費，我就自然識做俾佢㗎啦。其實100-200蚊冇乜所謂㗎嘛。好，咁我跟住咁我話你自己坐滴過嚟啦。佢話好咁樣，好一冇講其他。咁我話兩三點零鐘，咁喺度等咯，等等等等等啦，等等等等等等啊！等等等等等等等乜撚嘢事啊喂！乜撚嘢事？頭先聽佢等嘅字唔係調掣啊！屌你老乜撚嘢事啊喂！目記憶好似 六點鐘到啦，都未有訊息到喎。我瞓緊咗覺啊，唔加下盞，真係我真係，即係其實搭車都長龍出兩鐘頭咧，其實都幾攰噶。我瞓緊咗覺，擘翻大擘大隻眼望一望，即係到六點五點定六點啊，六點定七點咁上下啦。我望望個手機，冇聲冇短信喎。跟住我話：，哎，大佬，屌你老，你咩時間啊？天都就嚟黑啊！當然夏天都未黑嘅。跟住我話：，你去裏邊？你再嚟啊！跟住佢話快到，佢先至話快到。咁快到哇！三個鐘頭車，跟住我咁我話好啦好啦，你去到酒店樓下就俾微信我出嚟接你啦。咁真係個快到咧，就基本上係個零字到，佢真係咁樣就真係到啦。但係三四個鐘頭車，當然啦，我冇咒罵佢啦。你勞動人民嚟㗎嘛，係咪先？而家你以農民工商啊！明唔明啊？我係資本主義，我係工，我係商人嚟噶。我而家我係買賣啊。咁你係農民，你係民工嚟噶。你嗰個階級係比我高嘅，你明唔明白啦？咁所以我唔應該壓榨小影啊。所以我冇鬧佢。啱唔啱 ？OK， 夠咗未？OK 啦嚇，明啦嚇。 咁佢答咩嚟啊？結果係答咩嚟啊？ 估佢都應該係答局嗰啲。轻轨啦， 轻轨， 我估计轻轨啦，大门有轻轨噶嘛，即系我唔识搭噶啫嘛，轻轨， 轻轨都唔会慢噶，都唔会咁耐嘅。 咁女仔， 即系又化妆， 梗系化妆啊！一个化佢一个唔识化妆嘅化妆女仔嚟噶嘛，我咪以前咪讲过咯，佢唔化你捻个化啊嘛，我好中意睇佢落妆个样，因为落妆个样好清纯啊，即系佢唔穿菇啊，佢算一個靚女，你見過佢個樣，你見過佢啦，你見佢化妝個樣都好撚得啊。但佢化到個樣好撚戇鳩嘅化到，即係將佢啲優點咪蓋過曬嘅。佢都話一個靚女，你幾撚恐怖啊？咁啊，當然冇嘢講。佢有面上有一點點嗰啲物嘅，好撚細粒嘅啫。基本上你真係要攞個放大鏡先望到啊。哦，咁你我嚟到。嚟到我乜嘢氣都冇啦，農民工商係咪先？你民工嚟噶嘛？我係商人嚟噶嘛？係咪先？咁我梗係冇資格，即係階級官員講我冇資格鬧你啦，係咪先？你付出多啲噶嘛？咁啊跟住話，哎，你想睇戲先，食飯先？咁佢話睇戲先咯，佢話食咗嘢咯，梗係啦，晨早起身係咪先？我鳩鳩喺個宿舍度。俾蚊咬啊，俾虱咬啊，俾蚊咬啊，你知啦，幾多恐怖啦，嗰啲宿舍，係咪先？咁你梗係食嘢先啦，跟住離開個宿舍，跟住喺個天井度，同啲一齊失業嘅朋友一齊講下將來。而家我估一下，我估嘅啫，係聲啦，呢啲吹水嘅啫。好啦，咁啊嚟到佢咁，我話睇戲先啦，因為唔想食嘢。咁我話咁啊去睇咯。咁我就跟住喺大眾點評就點一套啦。咁啊，小英都系细路女嚟噶嘛？我点咗一套西片啦，好啱适合小朋友睇噶啦。阿拉丁 哦 ，OK，OK，OK 喎， 唔服喎呢套， 喂唔服喎，喜劇嚟噶喎，佢仲有我唔剧透啊，佢仲有两幕，即系我细个系睇过呢本童话嘅，佢有一两幕咧，好似嗰有两幕系原著小说冇嘅，自己作落去啊！喂，好捻过瘾啊！嗰度，不过可能好唔好意思，好似落咗画啦，应该喺我落咗画，可以睇。因为讲真啦，大陆睇啲咧，佢有两种语言噶，有时有啲普通话配音，有啲英文配音。小英系死都要睇普通话。 咁啊，濑嘢，濑濑地。 好彩， 配得好。 唔系啊，我想睇戏嗰个时段。就只有英文啊， 咁都好啲。 唉，而家要睇普通话咧，要九个字之后啊。咁我嗰个节目戇戇鳩鳩咯。我话喂近喎，不如就睇英文啦。咁留翻时间可以食下嘢啊，系嘛？同埋多啲时间吊威啊嘛，明唔明白啊？最紧要都系呢样嘢啫。最紧要就系多啲时间吊威啫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咪咁啊，我话 OK 啦，咁做睇啦。咁啊，睇完咯，好开心。我系哇，真系你同小朋友去睇，同大人去睇，去拍拖去睇，唔会有问题，好好嘢嚟嘅。咁啊睇完就即系小路女嚟噶嘛，咁我又觉得开心喎。咁、那个气氛已经做得好捻好，好捻好。 跟住我搭車翻去粵海附近咯。我哋就喺粵海斜對面嗰間火鍋啊！我要講下嗰間戲院先。粵海附近原來冇戲院， 哦， 市中心嚟嘅，冇戲院嘅，戲院咧都要打的，打的廿九幾蚊。嗱，記住廿九幾蚊，佢真係叫遠嘅啦。話聲你聽下，因為講真的，我喺深圳喺福田都四十蚊啫。你記住啊，即係深圳喺福田一半地方啊，都算遠嘅啦。或者如果我要喺深圳去睇戲，我喺羅湖呢度睇戲，我行去啦，係咪先？搭的士話你戇鳩啦，喂，屌你老味黐線，你兩你二即係一百公里到啫，一百零啊，一百零二百公里啫， 公尺 啊，公尺啫，公里喎，行到仆街啊，公尺啫。咁我都廿幾蚊的士，真係黐緊線嘅喎，原來啲市中心，所以你就知我點會繁榮繁點啊？點啊？繁榮經濟會穩定啊？你大灣區了你咯，咪喺嗰度，即係你唔搞掂，你都唔好話大灣區啦。哇，喺度咁嘅，佢嗰個最旺嘅地方嚟嘅，因為你近你係好近澳門關口噶。大佬都係咁撚樣，你真係死得啦！話聲你聽，我話你大灣區同你講啊，你咪投資咯，唔好話我，唔好賴贏我，你唔好賴我，係咪先？即係我而家賴緊啊！話聲你聽，黐線，啲戲院娛樂嘅嘢都冇，係咪先？咁啱啱睇完你翻嚟，咁就搭翻廿蚊的士啦。 嗯， 好似仲貴啲添，唔夠記得咗咯。因為我個微信俾啊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去咗粵海斜對面嗰間老火鍋食火鍋啦。嗱，呢個經驗就真係啲啦。唔係代表好唔好食。珠海係咪已經俾廣係咪應該冇乜大陸冇乜外省人嘅咧？同廣州一樣嘅咧，佢嗰個所謂麻辣火鍋 完全唔辣。 小影都屌，黐撚線乜撚先嘢啊！因為你有乜撚嘢嘅什麼東西啊？啊，唔係食好屎啊！什麼東西？咁啊，嗰度唉咁啊，都排咧是撚蛋啦，求其排兩排就撚就啦，唉，最緊要都唔係咩嘢啫，都係上去酒店温泉啫，嚇温泉下啫。咁啊，一去到咁酒店啦，嚇啊，咁啊，跟住嗰啲唔好講啦，嗰啲因為肉哥又細又冇得浸噶啦，冇一齊浸噶啦，咁各自各沖涼啦，即係做愛嗰啲都唔好講啦。一做完愛，咁啊，梗係大家唞完之後咁啊，家家傾下偈啦。小英講咗一句，跟你好冇？ 哇！ 我跟你啊？點答？點答？我係你炮友啊！我只當你炮友啊！我爱你块自由閪啊！点答？ 咁点答咧？你 冇答，沉默。哇！屌你啦，咪一沉默，闻到阵糯味啦，小影已经知道。佢知道佢唔会同你可以喺埋一齐啦。你唔会照顾到佢啦，系咪先？佢都沉默啦。哇！嘅氣氛就屌你啦！突然間零下一百度，真係喺鐵達尼號沉撚咗落去迪卡比奧嗰個環境度啦！話聲聲即係奇溫斯利同迪卡比奧都同一時間喺個冰上邊啦！哇！嗰、那個環境真係我喺度諗啊！其實嗱，之後我喺度諗，我點解唔預一啲人會咁樣問我咧？即係我做嘢其實好小心，我預早。即係我同你講咧，我同你講乜貿易戰又好，同你講乜撚嘢，我一定兩手準備噶嘛。我估你，我會預計你講乜撚嘢問題，而我係會兜翻你諗定你同我講乜嘢問題。我好撚叻噶，或者我天才嚟噶，或者我做節目，或者我講嘢天才嚟，我預計到你會問我乜撚嘢問題嘅，邊個都係嘅，或者所以我嘅轉數係比其他人快。其實因為快係快咩咧？我預計埋你會問我咩問題啊？呢樣我好撚柒叻噶，唔好話自己賺自己。话先咧，好啦，哇！但我原来冇遇过有啲女会问我跟你噶，咁而且你知啦，我永远同啲饭盒出街，我都系扮男朋友噶嘛。喂，都系坦白讲，我而家有揾小猪，我以前有揾阿上三妹，原来佢两位冇同我讲过同一番说话噶。我不如跟你。甚至我好 sure 其實上三妹是幾喜歡我的，他都沒有說話我跟你，突然間小英說我跟你，他21、22歲的靚妹來的， 即都好撚絕望 喎。佢都好撚絕望啊！佢梗係佢失業咗之後，佢揾咗好多嘢做啦，都係揾唔到啦，即係咁撚樣咧，又要加咗期啦。咁我唔會話俾你聽，我係一個窮閪嚟噶嘛嚇，係先？佢唔會知道我將所有嘅錢都係就用嚟屌閪，我銀行係冇錢噶嘛。我係窮矮嚟噶嘛，我表面風光嘅啫嘛，係我會有一隻勞力士啊，咁有隻勞力士唔係代表我有錢啊嘛，唔係代表我資本主義啊嘛，因為勞力士襟 ，OK 啊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要知道，捷古華拉都係大勞力士，係咪先？卡斯特羅都大勞力士，咁屌呢個冇所謂噶，咁我係有 full band， 咁嗰啲呢啲屌。喂，呢日佢襟用啊，明唔明白啦？我唔係因為要完嗰個牌子啊，所以其實你唔好有錯覺 ，OK？ 好啦，咁我同阿小娟講咩？我預計我原來我從來冇預計有啲女仔會咁樣問我，我諗翻我覺得好啦，戇鳩。下次我而家我到而家未諗到我應該同呢啲咁嘅女講問 ，OK？ 好啦，算啦，咁啊冰河時期啦，大佬。係先喺鐵達尼號沉船，喺個大家喺個海中心度，哦，仲凍撚過，即係佢都氣氛真係屌嚇，同啱啱睇 一宿無話 啊！喂，你阿媽係提先啊，睇嘢就好好睇嘅，好開心嘅戲。餐飯雖然唔係咁好食，都亦都唔會話食到你好啦，閪有閪面啊嘛。做撚完愛好啦，開心，攬住石下温泉下。突然間講呢句說話，冚家產，我乜撚嘢事啊？話聲聽，我乜撚嘢事啊？所以點解我今集我屌柒阿美帝特朗普咧？屌你老，你失事我啫！而家你雖然我受益啊，我受益，我對一個唔錯嘅人民幣嘅匯率，我亦都因為你，我可以一個從咗糧嘅女仔可以同我温泉啊！我曾經都諗住0.00啊！佢唔撚狠呀，話聲你聽，醒呀，話聲你聽。但係如果佢好彩佢唔狠，係狠嘅話，就更加如果有仇貧呢樣就冇班呀。我真係屌你囉，我真係唔識講呀，話聲你聽。打條湯，嘩，啲左派唔應該講呢啲咁嘅說話，因為生命係無價。話聲你聽，屌你囉，即刻轉右派，佢即刻屌你囉，支持特朗普要。嘩我算啦，一冇話，咁跟住係微信啊，唔係微信添啊，因為我換錢嘅時候冇得將啲錢擺翻銀行咁啊，現金俾咗2000蚊佢咯，現金2500蚊，咁啊連埋車費嘅我當埋，咁俾2000蚊佢，冇做第二 Q 咯， 走 啊，跟住佢6點鐘又走啦，哇，屌，今日啊唔係琴日我睇。佢朋友圈 ，OK？ 喂，我嚟咗都唔敢同佢講啦。喂，你幾撚大鑊你話？我閉屏咗佢同阿00後啊。我先聽，即係呢個微信我話我喺深圳，我唔敢同呢兩個女仔講嚟㗎。我先聽，即係00後就唔想再屌啫。唉，我先聽，冇其他嘅。咁佢咧，我唔使俾佢知啊。你嚟深圳都唔揾我，因為佢呢、這個琴日。都嚟撚咗深圳啊！深圳冇乜廠㗎咋，一樣貿易戰底下冇廠開，佢一樣搵唔到食㗎。咁你估佢會做乜啲乜嘢啊？冚家產一切都係呢個美國帝國主義嘅害，害到即係仲要低沉啲先，唔好意思啊！仲害到一個想從良嘅女仔，一個美好憧憬，想一洗佢以前嘅傷風敗德，佢覺得自己唔脱離一個壞嘅圈子都唔得啊！最後都要翻深圳，可能喺聖 X 堡做啦，又要 聖 X 堡開翻啦咩？ 開條毛， 咪咯， 暫時未開啫。嗱、啊，林林話：係、哎、啊，因為黃岐山嚟啊嘛，要及住個送中103萬，黃岐山點可以唔嚟啫？係咪先？咁嚟撚咗，跟住咪狂掃咯，掃咯，好撚緊要咯。咁、 啊、 跟住連聖德堡都停咗，停到而家喎。 停咗停咗成個禮拜咯噃。 聽講啲機場啊、桑拿都停曬。 嚇、啊，全部停曬咯噃。咁啊，乜嘢都冇得玩喎，唔關聖粒聖 X 保事喎，到到都係咁啊而家。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唯有咁啊，點樣咁呢個禮拜啊，山哥走咗啦，我真嗌你山哥啊，大佬。唉，冇嗰103万行出嚟，我咪有得玩咯，係嘛？唔通咁諗啊？唔得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叫你山哥，你早走早著啦。唉，大佬，话你嚟都冇得救噶啦，邓小平翻山都冇得救噶啦，你做乜懒嘢啫？咁跟住讲翻，咁啊，我见到佢喺度，我连点赞都冇咯，我更加闭屏佢咯，即系唔系拉下佢，系我个我 朋友圈， 我喺深圳嘅消息，我唔会俾佢知咯。唉，费事点解？我唔知佢会唔会，突然间讲句，你过唔过嚟？约唔约啊？我真系惊佢咁样样。随缘啦，一来系随缘，二来我星期啱啱诊咗一佢一镬小 Q 啊，小猪啊嘛。咁、小英再诊都唔会咁捻唔捻快啦，上两个礼拜就诊完，系咪先？系，所以而家我第一时间系乜嘢咧？系谂定，如果下次再有女仔咁样问我，我点样答？我而家未知。如果有网友识得，有方法答嘅，即系唔好伤人自尊心啊，唔好伤人啊，你明白啦、因为一个女仔咁样问你，而你系 say no 嘅话，你一定讲得好捻婉转。OK， 除非你话我有老婆咯， 系咯， 我一路同佢讲我，我一路同佢话我冇老婆冇女朋友啊， 有噶咁， 咁你咪你个扑街咯，我系贱人，同我唔系扑街。賤人同仆街係點都有啲分別，係咪先？林鄭唔係賤人，林鄭係仆街，佢未都賤，因為佢吞得到，佢就唔夠夠賤啦、啊。葉劉要賤，你明唔明白？你分清楚，葉劉係仆街加賤，林鄭都只係賤啫，唔係林鄭只係仆街啫。OK， 賤呢樣嘢，你贏到我先好落我講。OK， 咁啊了結咗，咁啊當然啦。下次我有機會同佢再傾，我諗到點覆佢，我就會再佢出嚟玩啦。但我預計我就我諗到點覆佢，佢下次就唔會問啦。係咪先？但係我都要， 咪經過呢一次，我覺得佢都唔會再問㗎啦。 唔會再問，但係約佢會出嚟嘅，因為你敵唔過萬惡嘅金錢。其實你所以所有嘅錯，都係特朗普嘅錯。所有嘅錯都係資本主義嘅錯，所有嘅錯都係帝國主義嘅錯。我哋勞動人民係唔會有錯嘅。你唔信你問下習近平有冇錯過？OK， 佢實話冇噶。OK， 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照舊啦。話呢、這個呢今集仲長撚過，屌你咯，仲長撚過上個禮拜，我真係唔撚信。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照舊啦。咖啡可以希望買下啦，咁啊 打上下啦，點贊啊？ 點下贊啦？仲有我都要附帶一齊最後啦，幾分鐘。有個網友覆咗咗我話，點解嗰啲人唔肯點贊啊？因為點贊就加咗你係朋友，佢點同佢老頭老婆仔女交代咧、哦？喂，老豆唔係老公，呢、這個肯樣賤人嚟噶，點知咯？唔係你識佢嘅咩？你因乜嘢識佢啊？所以佢連點贊都 唔敢， 都唔敢咯。咁、既然你真係點贊都唔敢、，OK， 可以。咁你不如打賞啲嚟，都唔好，我唔係好得太過啫。你唔好諗住即係俾一兩蚊啦。你覺得連點贊都冇，你比較十皮啦，係咪先？我唔係要求得多啊。你買期，你都唔會有一蚊啦，而家。你都一有呢一八達通，你嘟一嘟廿皮啦。唔嘟嘅話，你都入張嗰只叫紅牙啊，嗰只叫做鶴頂紅啊，鶴頂紅牙內啦，你都抌十皮落去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但我冇所謂噶，或者你啊，即係你唔點贊，你都做啲嘢啊，做啲嘢又唔係要得你多係嘛？啊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，識做啦，大家，唉，費事講啊。咁當然啦，你可以幫到我嘅。幫我諗一個藉口啦，我多謝你啲，好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